姐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甜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，春节好，我是云云，欢迎您收听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。首先为您送上一首应时应景的歌，谢晓东的今儿真高兴，很有年的味道。 咱老百姓今儿我就真呀真高兴，咱老百姓今儿我就真呀真高兴，咱老百姓今儿我就真呀真高兴，咱老百姓高兴高兴。 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，大年三十儿即是辞旧迎新，团年半拉七爷八碗围着一火锅，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。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，千家万户响尽是一个声音，电视里小鲜歌星憋足了劲儿，别管他说啥扯哪，女人都们开心。 咱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啊，哦嘿。真的高兴， 有个有个小朋友，有个有个有个小朋友，高兴高兴，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，有个有个有个小朋友，有个有个有个小朋友，高兴高兴，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。 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，新年都是一声举国欢庆，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，今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。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，大年三十讲即是辞旧迎新，团圆饭那七爷八碗围着一火锅，那不知想吃哪个那大伤脑筋。 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啊，哦哎，今儿个要高兴。 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，千家万户响起是一个声音，电视里小鲜歌星憋足了劲儿，别管他说啥扯哪，女人都很开心。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，新年钟声一声举国欢庆，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，今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。 对民谣乐迷来说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，他们的歌曲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，听着他们的歌，无论在何时，身处在喧闹城市中的哪一个角落，都能够感受到平静，感受山谷里自然的气息，宛如心有花开。